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你是我 baby， 你是我 lady。 周二了，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这里依然是每天早晨的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出的是 Dragon Pig， 表达一下对你的感觉。 Be my girl to what the baby just be my girl to what the one lady be my world， 禁不住你的暧昧 be my girl， 陷入你的妩媚 wanna be your man， 做你世界里唯一的男主角，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每句歌词都是对你的爱意， just want to know I'm falling in love，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你， Let's fall in love， 只有你能让我感到甜蜜， You can be my world， 一次心神先击中，一个眼神就会心灵相通，开始以为冲动而已试着脱离，但是我已经爱上了你的与众不同。 Baby， 你是我 lady，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你是我 baby， 你是我 lady，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 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忘记你的魅力，难以抗拒，难以抗拒。Baby， 我的心里眼里全部都是你。 看见了没有？所有目光都在注视着你。 只要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其他都没问题。 时间不断不断流走，还是看着你。 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你就是我的唯一。 Baby， 你是我 lady。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你是我 baby， 你是我 lady，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 Slowly got some bad intention that I forgot to mention. If you need to hit them, then be my lady. Deep down inside, I know you be so thirsty. Yeah. Put on the seat through my jewelry. No need to front, just take it out for me. Lay on your back, give it to me, I need it. You know I beat it up all night, no mercy. Ooh, ooh.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Bad intention, I pay no attention. No need to talk, just show me the secrets you forgot to mention.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love you, yeah.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 不需要太多话来形容对你之间的感觉，这就是早安音乐秀和我们听众朋友之间的感觉啊， 这种 connection。 大早上呢，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说签到的事儿，有人抱怨啊，有人开心，还说要去买彩票。每年我们这个签到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你会发现，综合一年的结果下来，自己总会有那么几次，哎，还比较靠前，所以抓住那个时间去买一下彩票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签到的话，我觉得尤其是新版的系统改进之后呢，你会发现有更多的人呢，可能有机会会上榜啊，而且呢会上的比较前的位置，所以呢，有更多的人呢，可能有这种比较激动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有点像幸运大轮盘的感觉，越玩越嗨了，有没有哈？ 那么签到前十名已经火热出炉了，他们究竟是谁呢？还是先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毕竟我们等风来也等了好几天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观线台的气温是17.6度啊，早晨呢北风比较大，伴随着一些浮尘，而白天的浮尘呢会逐渐的退去，能见度会彻底改善。预计呢在午后左右天气会比较晴朗，空气清新，光照宜人，适宜户外活动和及时通风。另外呢由于天气比较冷，所以呢早晚气温比较低，而且呢风干物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保湿和保暖。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那么今天早晨到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早晨还是有一点浮尘的啊，刚刚月鸟小哥哥已经提醒过大家了。不过呢早出门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今天的风力还是很强劲的，北风4级，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然后再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有9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夜间的话呢就会变得比较冷了，最低气温有-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最低温度呢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在傍晚的这个时间来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呢这个跟中午的这个情况可能差距会比较大一点哈。 那么盼来了风以后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签到前十名。今天的第一名，我要认真念他的名字，西西西西西西然， 几个西？ 六个西 啊，还算的还挺准、 我应该没看错哈。第二名是张了张，第三名是会飞的牛牛，第四名是刘神儿，第五名是芳香宜人。 会飞的牛牛刚才非常激动，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是跟我们说了半天哈，说终于上榜了。来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旭。第七名是兔子脸圆圆，第八名是昂波里波，第九名是程宗，以及第十名子航。来恭喜以上的水朋友啊！ 刚刚说到会飞的牛牛，他跟我们说啊，终于抢到榜了，哎呀，给我闺女激动的，手里拿着另外一只还没穿的袜子，三步并作两步考来，真的吗，妈妈？真的吗，妈妈？是真的。 人一激动的把袜子直接穿手上了，是吧？很有意思。笨小孩呢说，这周连续签到呢是第二天的110，也是不容易，求点名哈。每天都同样一个位次，其实也挺难的，对不对哈？ 就每天啊，每周这周连续第二天啊， 是 也挺可爱的。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大早上非常折磨我跟郭鹏的话题。 不折磨我，我从昨天开始已经彻底放弃这种东西了。 但是我，你早上不饿吗？我想问。 我确实很饿，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已经开始在家里先吃好一点了。 我是没办法，特别是你知道，经常开车看到路边有经过这种店面的广告牌，我都会受不了。 它味道很香， 是真的很香，而且有的时候在家吧，你就会莫名的想它。 对，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你说的一定是炸鸡之类的东西， 就是汉堡、可乐、薯条、炸鸡。 对，哎呦。太香了。 对，这些垃圾食品呢，但是在伦敦的公交系统明年2月25号开始大家就看不到了。因为英国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规定了，从明年2月25号开始禁止在公共系统当中出现垃圾食品的广告。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伦敦不是一共只有3种食品吗？一种叫 fish， 一种叫 chips， 一种叫 fish and chips。 是啊，所以就没有了。怎么吐槽人家呢？ 来看一下他们公布了这一次禁止出现垃圾食品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就是比如说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含糖饮料啦、巧克力啦，以及汉堡的广告之外啊，包括加盐坚果等欠健康的食物广告也仍然在禁止出列。当然呢，这个快餐连锁店的沙拉等健康食品，只要是低脂、低盐、低糖，仍然可以在公交系统来做广告啊。 对，所以不是针对这个快餐连锁店的，而是针对这些垃圾食品的。 对， 因为呢，有一项针对1500名伦敦市民的调查显示，这个85%的受访者都是支持这一禁令的，因为伦敦是欧洲儿童肥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差不多40%的10到11岁的儿童，就将近一小半了。 对， 就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现象， 都是小胖子呗。 所以郭鹏，你小的时候喜欢吃炸鸡、薯条、汉堡、可乐？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还吃不上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吃两碗面。 那你是怎么把自己搞成？ 我可以吃 两碗面也是厉害 了。但是我小的时候，我是现在这个胖子，不代表我小时候刚出生超瘦的，好吧？ 那是什么时候变成两碗面 的？就大概4-5年级左右，就忽然就 就开始变两碗面是吗？ 不是，我从小就两碗面，一直吃到4-5年级才胖起来。 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垃圾食品的这个话题啊。那么我们叫垃圾食品，是因为它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热量，但是营养有限，却很容易让我们发胖。 你咬了这么多，你下面放这首歌，你是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么大家来教教我怎么样拒绝一下垃圾食品的诱惑。你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的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顿炸鸡咱们就当最后一顿了，行不？ 最后一顿，好。 祈祷啊！我在人民广场。 后来上看到一个跟我一样的朋友， 嗯， 那个 Nora 说减肥第一天，然后结果听到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怎么一个馋了得啊？ 不是已经说了最后一次了吗？而且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的？ 是， 所以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你怎么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 对啊，我正准备拒绝这个诱惑，你在旁边吃着炸鸡，我 在人民广场吃这炸鸡啊！我给你来摇滚版的怎么样？ 这是你在模仿我吗？ 啊， 来个 Venom 版本好吧 ？Venom。 所以呢，这个大家赶快把你们的答案发送过来啊！你怎么样去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如果旁边有一个一直在吃炸鸡的鲸鱼，我估计我很难抵挡。 吃炸鸡，吃这炸鸡，有朋友跟我们提建议了，说穷是最好的办法。迷茫的蛤蟆其实都跟我们提到了这样的答案， 太过分了。 更多答案等着各位。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各位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的呢？今天早音乐秀来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刚刚很多朋友跟我们提到了说穷没有钱就不吃了，但其实对比一下，就是垃圾食品相对来讲是性价比还不错的一个食品吧，因为就是也没有到太贵，所以呢我觉得得穷到什么地步才能够控制着自己不吃。 对，而且我在想垃圾食品这件事情，就是那天有个人呢，你不记得那个著名的广告吗？ 嗯， 就是每天给你一片肉，然后给你两片餐包，然后一些水果，或者一些蔬菜，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很营养很健康， 加在一起变成汉堡。 哦，对哦， 对啊， 那是为什么呢？我还没有想明白。 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因为汉堡当中那块肉它有油炸过，它说不用油炸的话，其实就还好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小陈子就丽娜跟我们说拒绝不了啊，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吃非油炸的垃圾食品。 对，但是半块门板这个答案实在是我觉得有点夸张。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孟母三迁。远离炸鸡，也不至于为了一个炸鸡而孟母三迁吧。 那你知道你远离没有办法，你身边总会有人，比如说就是同事啊，早上上班，哎呀我来不及了，然后拽一个麦当劳的纸袋子， 嗯， 或拽一个肯德基的纸袋子， 对， 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早上的时候你想要拒绝，可旁边这个味道真的是真实的在引诱着你啊。 对，所以面对这种味道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就孟母三迁吗？ 我会说，哎，那个能给我吃点吗？咱俩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刚才不是说不吃的吗？ 但是我看到了牛魔王跟太子的这个答案，我觉得是可行的。 嗯， 太子说，不得不说垃圾食品味道确实好吃，而且种类很多，很难拒绝。 是， 如果非要拒绝的话，那要不要就集中一段时间天天吃啊？ 嗯， 就你吃到腻了就会产生反感了。 有道理啊。 嗯，牛魔王也跟我们说， 对，牛魔王说吃到吐，吃伤了就不吃了。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种新奇的味道确实很能调动人的这种口感啊。 嗯， 你知道原来呢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文物收藏大家王世襄老先生， 嗯， 他这一辈子呢是一个大吃货，然后他吃过所有的就这些特别好吃的甜品之类的哈， 嗯， 但你知道他晚年时候最爱吃什么吗？ 嗯， 去麦当劳打包10个圣代。就王老爷子什么好吃都吃过，但他特别特别喜欢吃圣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有些时候所谓的垃圾食品呢，它调制的口感确实让人有点欲罢不能， 对吧？ 10个圣代，所以老爷子也没有吃腻哈， 没有吃腻，每天10个圣代的，不至于每天了，不至于每天，但是非常喜欢吃圣代。 我觉得太子和牛魔王有点骗我，我估计我应该也吃不到吐吧。好了，各位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的？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畅销小说，哎，改编自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过好多次了。那么他最近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已经确定了将会在国内上映。 对，这次呢，导演朱浩玮以及主演杨紫琼呢，是现场分享了一下影片的拍摄的幕后的趣事。而且呢，在这部影片《摘金奇缘》当中呢，杨紫琼这次饰演的是一位富可敌国、爱子心切以及严厉苛刻的母亲。哎，好像跟她原来的一种打女的形象有点不太一样啊。 嗯，但是她那张脸在那儿一摆哈，你就觉得所有的就是女生如果看到这样的婆婆心里都会在想说，哎呀，该怎么 怎么办，就一副很难对付的样子， 而且还比你厉害， 因为你看着就是婆婆会武功，虽然没有在里面打哈。 是、 这个呢，他这次是百般来刁难儿子 Nick 带来的女友，那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普通女孩，也是亚裔的，叫做 Rachel。 我昨天看了一下这部电影的宣传跟预告片，就很想看，因为这算是一个现代版的灰姑娘，不过这个灰姑娘呢没有那么的软弱，她面对这样一个不太讨喜的婆婆这样的角色、其实两个人斗智斗勇之间还有挺多乐趣在的。 你听杨紫琼自己怎么说啊，她说表示不想把艾莉诺简单的演绎成恶人，妈呀，这演绎成恶人 还婆婆是恶人 还得了啊，当然从更多的维度或者是角度去展现了一下这个角色的复杂性。所以演惯了行走江湖的侠女的她呢，这一次出演了浪漫的爱情喜剧，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我们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期待一下，毕竟这部影片在美国已经上映，而且呢取得非常好的票房成绩、 对，不仅是烂番茄的这个新鲜度，还有当时的这个票房成绩都让大家觉得很欣喜，一部全亚裔的班底演员制作的电影、居然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成绩、那它将会在11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五正式登陆内地的各大院线。接下来我们来要听到的，除了在这部全亚裔班底制作的电影当中有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中文歌曲之外呢，还有一些专门为电影制作的英文的插曲，我们来听到这首叫做 Vote。 Gotta vote for a good time. Tag your name across the sky. Breathe it in and we can fly. Love for love and not for likes. Yeah, so let's vote. Like you just got paid. Spend it all on Mary Jane. It's a celebration. Yeah, so I vote. Oh, when everything's changing, it's got me feeling strange, but we can stay together. Yeah, just vote. Summer nights that we were wild.Make the choice that makes you proud. Make the choice that makes you proud. Yeah, just vote for a good time. One time for Kayla, two time for Sativa, no one else for Villa. Vote for a good time. Yeah, oh, good time. 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o much beauty in a nothing. Sometimes life is ugly. We're all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So let's vote right now. Don't wait. Make the choice that sets you free. Now emancipate your mind. You'll be fine if you just vote. Dragging them across the sky. Living in and we can fly. Love for love and not for life. For the moments we'll remember.The people that we treasure, we can keep it all together. Vote for a good time. One time for Kayla, two time for Sativa, no one's a filler. One time for Kayla, two time for Sativa, no one's a filler. Vote for a good time. 这是 Mego 为电影《摘金奇缘》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做 Vote、就是投票啊，你到底是投给这个可爱的 Rachel、嗯、就是儿子的可爱的女朋友呢，还是杨紫琼饰演的这个严厉的母亲 Eleanor 呢？ 是， 其实大家在周五的时候去到电影院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而且要提前告诉大家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有非常多好听的插曲、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放过，比如说像葛兰的我要你的爱改编的那个 Jazz 的版本啊，包括像 Miguel 的这个 Vote 啊，包括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广东话的歌曲、嗯、还有一些就是亚裔的这边的一些风格的歌曲，大家都听得到。 是，所以这首 Vote 投票啊，大家准备投给谁？我准备投给 Sharvin。 刚才他说了一句话啊，说我们刚才静瑜问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说所以如何去杜绝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呢？他说啊，不去人民广场不就完了、 啊、我的重点是吃炸鸡好吗？我不去人民广场可以去别的公园好不好？ 嗯嗯嗯， 就是怎样可以杜绝垃圾食品对各位的诱惑呢？今天也是我们的一个话题啊。当然呢，刚刚提到了 vote， 大家不要忘记今天也是大家需要投票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是周二。 对，今天周二呢是我们的图片 battle 日。昨天我跟你说我提前看了这个静瑜准备放出的核武器大招，我觉得他这次的照片拍得超漂亮，就那些树杈啊，那些甘蔗啊。 是吧，我拍的照片，讲我好不好、 啊、对对，就是在那个万花丛中当中还有个人头，特别有意思。 哪里有万花不都说了是树杈吗？好了，今天是周二，青云跟月月鸟小哥哥也会给大家精心准备两张图片 battle， 待会儿呢我们会放出关键词，大家不要忘记、 哎、 看完照片之后来告诉我们你到底要 vote 谁、 哎、 那么今天来问问各位啊，大家是如何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的？在我心里的跟我们说，我减肥的时候买了好几件特别特别贵但是我又穿不上的名牌的衣服，每次我想吃东西的时候就想想，哎呦，这些帅气的衣服穿不上了、 嗯、 然后我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一年内减了60多斤、 哎、这还真的是我上一次减肥的时候用的招数。 那成功啊？算了， 当时 没关系，我已经看到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行，就是也过了也行，反正上一次减肥呢，就是你会发现之后衣服变得不是那么好看，以后这个招数自然就失灵了。 嗯嗯，那这次的招数是？ 这次招数是 花大价钱去办一张健身卡， 请了个私教，有点不去 期待一下 不去有点浪费啊。 所以各位呢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诱惑的？确实很难啊，就是这种吃的就像是有魔力一样，牵引着我们一点一点的朝它去靠近，去往他那边走，说来吃吧，没关系，吃一次也没关系的。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该听一首 SHE 的魔力吗？ 就是食品可以吃掉、嗯、但是卡路里都走掉好不好？ 那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多大的一个美梦啊。 来，有请出 SHE 魔力帮我们燃烧卡路里。SHE 有没有这样的帮我燃烧卡路里的魔力、 嗯、 但是呢月月鸟小哥哥这张照片确实是还是蛮有魔力的。 你刚才那双这个颤抖的手就死活打不下去是不是哈？ 就是这个关键词吧特别的违心，这个关键词吧超酷。 对，这个关键词的名字叫做超酷，

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除了我们昨天提醒到的豆浆加油条的高油脂的吃法，还有一种吃法呢，非常受上班族女性的喜爱，可是在早餐的时候选择依然是有一些不健康的，那么就是牛奶加水果。为了减肥，很多女性会选择没有过多油脂的早餐，甚至简单的一杯牛奶加一个水果就可以了。但是牛奶加水果不仅没有起到良好的减肥作用，甚至会因为选择不当的水果搭配引发腹胀腹痛。因为酸性的水果会把牛奶跟水果当中的果酸维生素 C 结合凝固成块，严重影响了消化和营养的吸收，也会因此引起腹部不适。清淡饮食，但是也要注意合理营养的搭配。那么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也来听一首清淡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你曾说》。 你曾说当夕阳破尽深夜，光影在心头荡漾，你曾说当雨天撑伞前行，涟漪在散后重逢，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别了那青春离歌。依然是情话已埋藏心底，无声泪滴默默失去，想你看那昙花静静凋，曾说当思念化作泪滴，漂浮在星河边际。你曾说当爱情变成回忆，封存在你我心底。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也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我觉得郁可唯刚刚这段清心寡欲式的唱法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也太清心寡欲了。而且你今天呢，就是由于它前奏特别长嘛，所以一反常态的在前面的说话当中呢没有播电乐，然后直接放到前面。 哎，专业呀。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人吃个早点怎么吃出这么哀怨的情绪来，你知道吗？ 今天要提醒大家说，就尽量不要加牛奶跟水果，因为有些水果比如说像菠萝呀，还有像芒果啊，它其中的一些成分跟牛奶混在一起可能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 有道理。那我问你啊，那就是牛奶和菠萝这些东西能不能跟炸鸡在一块吃？ 可以啊，就先吃完炸鸡，然后再喝一杯牛奶，然后再吃点水果，有没有觉得很 解腻啊？刚才那段完全没有负罪感了，对不对啊？ 对不起啊，各位，我刚刚是胡说的。今天来问问大家啊，你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诱惑的？ 是， 很多朋友呢都跟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建议。哎，可是我现在放眼望去，怎么都是好萌啊！所以月月鸟小哥哥，你手里捧的到底是什么呀？到底是盐还是米呀？你在哪里呀？ 所以其实呢，刚才由于着急给大家放出这个关键词，其实我倒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大家可以猜一猜我现在捧的是什么，然后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在哪里。我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小提示啊，因为这个不是在北京，是在我国的西部地区。 那么 著名景观来拍 的，我们的关键词叫做超酷。月月鸟小哥哥自己取的哈，非要强行让我使用这个关键词。 其实我主要是为了这个怎么说，抛砖引玉，引出你的关键词 啊。那个，那大家其实很多人已经打出来了啊，不过刚刚我们还没有放出。那么对比超酷呢，当然大家发送超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静瑜的小图片了。 静瑜，你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俩放出的图片之后呢，每次都效果不一样。你是选美大会，就大家一说啊，这身衣服好漂亮，好漂亮。我是吐槽大会，我是主咖位置。 就是因为周末出去拍了点好看的照片，也很想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周末拍的好看的照片也都分享给我们。这样呢，每天会在签到系统动手脚的耗神呢，会集结一下，帮我们一起推出一下，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对，你说完以后，你觉得你的良心真的可以受得了吗？ 黑色白色评价了一下月月鸟小哥哥的这张照片，说图片构图很好，采光也很好，山也美，水也美，真好。 就是没说人呗，说了半天，对吧？啊，然后这个夜袭女儿国说，这种肤色适合参加健美比赛，只不过呢，这个墨镜你确定是真的吗？而不是照相的时候披上去。 对呀，你这个墨镜好黑啊！ 我的这个墨镜特别黑，但是呢，这个墨镜也不是披上去的。第二就是这种肤色，什么这种肤色？太阳快下山了，好吧？ 哪种肤色？ 对啊，哪种肤色？ 是我们的关键词是超酷，还有超美。是超酷和超美。刚有朋友发来了真酷啊，有朋友已经在猜了，说这是茶海盐湖吗？是青海湖吗？答案待会儿再给大家揭晓。我们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方面的啊，因为到了年底了，所以有一个利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在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字当中，11月25号下午的5:27，2018年的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2017年总票房。 哇，厉害！ 559.11亿，创下了新的纪录。 太厉害了！今年的票房的前五位分别是《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二》以及《我不是药神》《西红柿首富》以及《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你看，随便每说每部影片，咱俩感觉都是 都看过，而且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 没错，非常厉害。 其中呢，对刚刚月月鸟小哥哥提到的这几部当中，前四部大家有没有惊奇的发现都是国产片，国产片， 是 只有复联是挤进了就前五的这个名次当中，而且还是第五名。 对，所以呢，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啊，比如《唐人街探案二》呢，是在春节档的大热影片，贡献了这个加上《红海行动》呢，是一共贡献了70亿的票房，而《我不是药神》则是有30亿的票房，《西红柿首富》创造25亿，这几部加起来哇，基本就是半壁江山了，有没有哈？ 对，总体看来呢，就是好莱坞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力下滑比较明显一些呢，那么国产影片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对， 离这个2019年到来呢，其实还有30几天的时间，所以现在估计说应该冲击600亿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对，而且年底呢有这么多的好片上映，各位最近也都看了什么样的影片呢？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啊，不，接下来的这首歌哪部电影当中的呢？还够不够明显啊？它创造了25亿的票房成绩，来自《西红柿首富》，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刚跟大家分享过，截至11月25号下午5点27分，看我们这时间多准确。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2017年总票房559.11亿，就是业内人士在估计说，到了年底之前，这个突破600亿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最近好片是非常的云集的。 对， 比如说像这个好莱坞的动漫啊，还有一些经典的，比如说像这个《毒液》呀，神奇动物在哪里呀，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憨豆先生 啊，对，憨豆先生啊，就这些就是超能打的，而且呢。还有一部超级英雄动画电影马上也要登陆内地大荧幕，来给我们这600亿的票房助一臂之力了。 是，我们来看一下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呢，将在12月21号登陆内地大荧幕了。啊，最有趣的是，我觉得前两天呢，我们刚才说到的 Venom 毒液，其实就是他当中的一个反派角色哈。 是，所以大家其实说，哎，什么时候有毒液这个角色？我怎么不太清楚？如果看过《蜘蛛侠》三部曲的，大家都会非常熟悉毒液这个角色了。 嗯， 那么这个电影呢，将会呈现蜘蛛侠系列电影当中最庞大的世界观。将会打破次元壁，它超时空集结平行空间的6位蜘蛛侠，所以大家在一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6个蜘蛛侠一同来反抗恶势力。 对啊，蜘蛛侠不止一个这样豪华的大手笔呢，将成为影片当中的最大亮点。彭昱畅为小黑蜘蛛这个迈尔斯莫拉莱斯来配音，而今年呢由他主演的《快把我哥带走》在暑期档也是备受好评哈。另外呢，他还凭借着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入围了第55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那大家如果不喜欢看到这个配音版本的呢，在英文版本当中，这个暗黑蜘蛛侠的配音演员则是尼古拉斯凯奇。 哇 哇，身兼演员跟歌手的沙美克摩尔则会为这个小蜘蛛迈克尔莫拉莱斯来配音。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6个蜘蛛侠怎么去拯救宇宙。别说6个我的话能把整个地球吃掉，你知道吧？ 6个超酷吗？ 对，如果你发6个超美的话，那估计 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超美，看一看静鱼呢这一次跟树杈子的美丽合影哈。超美 啊 好了好了好了，超酷跟超美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各位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Alicia Keys 和 Kendrick Lamar， 他们是为电影超凡蜘蛛侠二演唱的主题曲 It's On Again。 And everybody know the story of David and Goliath, but this is bigger than Trump. This is for the warrior, this is for you and I, this is for euphoria, give me a peace of mindGod is recording this, won't you look in the sky? Tell him that you got the behavior of your neighbor. Even when stability's never in your favor. Fly with the turbulence, only last a minute. Land on your dreams and recognize you live it.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and peaks with bare feet. Run through the flames, there's more passion for me. A glass testimony just so the world can see. Better wounds on me, you're watching me lick them clean. I know, my pride, my goals, my highs, my lows. I know, it's mind control. I know I can prosper, no imposter. Prosecute my posture, I stand up and I stand by you. What?I am a freedom fighter, the name that history wrote. And even through disaster, I held the tiger for hope. I'm trying to find my way back, there's no day off for heroes. And even when I'm tired, go is the only word I know. And the night is taking over, and the moonlight gets exposure. And the players have been chosen, and it seems like fate has spoken. When it seems your faith is broken, by the second losing focus, ain't no way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unless you're more focused. But they wonder when sometimes it freezes my shadow.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darkness, I sacrifice my ego. There ain't no room for selfish, we do it for the people. And the night is taking over, and the moonlight gets exposure. And the players have been chosen, and it seems like fate has spoken. When it seems your faith is broken, by the second losing focus, ain't no way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unless you're more focused. Up with the wonder trying to get on top. Everybody from the birth down to the block, gotta hold on tight and don't let go, let go. So you think you hot, gotta grind hard, give it all you got. You can have it, you can have not. We see that a lot in the ghetto, ghetto. The world don't stop, it's on again. It's on again. Whoa. It's Done Again， 这是来自电影《超凡蜘蛛侠二》当中的插曲。你会发现编排很有意思啊！ 是， 一开始的时候 ，Kendrick Lamar 先出来炸一下啊， 然后很多人以为是我唱的， 炸完了之后就交给了 Shakis。对对对对对，好多朋友 ，Annie Utah， 还有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都说是，哦，这个一开始我以为是月月鸟 solo 呢。 你们也太抬举我了吧！我跟 Kendrick Lamar 一个， 哇！你看大家多喜欢你啊！ 谢谢谢谢。 大家可能是发送了“超酷”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虫跟我们说，哎，两张照片，不管是发送“超酷”还是“超美”，感觉你们拍摄的都是。夕阳西下呀， 是， 对，我们两个也是要追求一下这种风格的统一性的嘛， 对，就要追求一下断肠人在天涯，不不，有点夸张啊，这种感觉。但是呢，从另外一句话我就不太开心了，月娘，你有种照完放开吃的感觉， 因为你手里捧着， 我捧是啥呀？我就放开吃。 所以来跟大家揭晓一下吧，就是你手里捧着到底是什么，以及你到底在哪里？ 我捧的是盐，然后我确实在茶卡盐湖，是刚才有很多人已经就猜出来了啊。 对对，在茶卡盐湖，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是说了一些我自己都没听过的，比如西西问说乌梁素海吗？ 乌梁素海在内蒙吧，应该是。 对，雨过天晴问说是不是在青海湖啊？嗯，就 是 在 青海这一带。 对，茶卡盐湖啊，手里捧着的就是盐，对吗？ 对， 是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月月鸟小哥哥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是、 哎、由于大家猜出来是在这个茶卡盐湖嘛，所以我就给大家再奉送一张福利照片，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湖边两个字，湖边两个字就可以了哈。 是，那么月月鸟小哥哥的关键词是湖边。大家呢刚刚有发送超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为什么大家评价我，郝哲问我说你大衣在哪买的，给我发链接吗？ 觉得 focus 点完全在大衣上啊。 店里买的没有链接啊，对不起啊。 对对对， 阿星啊，还说静云的照片让我想起一首诗，枯藤老树昏鸦， 有 位漂 亮 姑 娘 家 啊， 开心开心。是，那么静云的也有福利加码照片，大家发送树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对，就是从昨天一直开始预热的树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哎，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谭亚蔡健雅暌违三年，她的最新专辑的首播剖心主打歌《遗书》将会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昨天已经首播了，今天大家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是的，当然这次呢，她是携手了作词人葛大啊，葛大为呢这个。自己的外号叫做葛大，他说以直视内心的深刻的自省向人生提问，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遗憾吗？我的脑海当中会闪过什么？ 哎，这个题好深刻呀，就突然问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刚刚那些什么超酷超美树杈湖边都好。 哎，但我觉得我们俩还挺好的，就是如果是最后一页的话，在湖边看看树杈也不错啊。 你脑海当中会想闪过一些什么？ 是， 就是你自己的付出，你自己的坚持，你有成为最好的自己吗？所以谭亚其实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在回应说没有遗憾，希望继续前行，也希望让每个听见的人都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一生你是不是真的没有遗憾呢？ 是，到底是不是没有遗憾了呢？ 思考到人生这个话题，总会越来越不懂。那么我们也来在这首《越来越不懂》之后，会听到谭亚的新歌《遗书》。 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 每当夜晚来的时候，寂寞又围绕着我。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我是 Tanya 蔡健雅，11月26到28号独家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听我的全新作品《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 CBA 公司公布了全明星投票第一周的票数结果。目前的票王暂时属于阿联易建联，在第一周的投票结束之后，阿联呢是以60396票高居第一位，排在第二名的是郭艾伦，他得到了56602票。从目前来看，两个人入选全明星的首发阵容几乎不会有什么悬念。而从第一阶段的表现来看，郭艾伦呢现在目前是联赛的第一控卫，但是郭艾伦也引来了不少争议，比如说跟广州对决当中呢，一次抢下了前场篮板，他竟然埋头只顾自己运球，根本没有看队友的落位，而早就已经在控卫等待郭艾伦传球的刘志轩都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这显然不是一名优秀控卫该有的表现。不过呢，论人气，郭艾伦现在真的是目前联赛当中的又一块金字招牌。从目前来看，他的人气呢是直逼阿联。在过去这个休赛期，郭艾伦参与了《这就是灌篮》这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目前呢，这档节目还在热播，也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随着节目的继续热播，恐怕呢郭艾伦的人气也会进一步高涨。未来反超阿联拿到票王也是极大的可能性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在综艺节目当中大放异彩的 GEM 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曲《于是》。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雨沙就这样冷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远了，于是路从此分岔了，你的脸从此就陌生了。哦，虽然我有一点不舍，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不能停下，不会停下，只一直在变换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欢迎，我是郭鹏。 月月鸟小哥哥，你在湖边捧了一把薏米人，要干嘛呀？ 不是捧了一把薏米人了。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当中呢，大家发送一下湖边就可以看到我和一位红衣女子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我当年在拍了这张照片之后，就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你和这个红衣女子相对而行？ 红衣女子跟你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其实我跟你说，我们俩根本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那天要去拍，然后我也那天要去拍，我们俩正好擦身而过那一瞬间，摄影师给我们俩拍了下来，反而形成了一种特别。怎么说，很奇怪，让人耐人寻味的效果。 静静说了，红衣女孩太抢镜了，所以月月鸟小哥哥，你可以把自己 P 掉吗？ 我估计我还好，但是我估计他看到这张照片，他应该会这么想啊。 崇远说，哎呀，月月鸟小哥哥好有心机啊，你用红衣少女来骗流量，顺便求一下红衣少女，你有她正面照吗？ 我认都不认识她。你知道茶卡盐湖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很多人就愿意， 你一不小心就能拍到别人， 而且呢，你特别愿意穿一身红衣服去，就这样的话对比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就是一定要颜色很鲜艳，特别是妈妈们，他们就会带着各种五颜六色的丝巾去，让他们随风飘扬一下，就拍出来就很美。 是，如果说是在一个无风的午后的话呢，估计这个画面会非常美，因为底下真的像镜子一样。但是如果说很多人都去，就会出现你看到我那张照片的效果，就上面能看到人，底下啥都看不见了哈。 但是还有朋友评价我说，静瑜你真的很诚实啊，关键词是树杈，就真的只给我们看树杈。 还好了， 景色很美，景色很 美。关键我今天跟大家也学习了很多，就是大家把树杈的杈字呀，真的是 就打出了各种各样的哈， 对对， 就是一个木字旁，然后这边一个交叉的叉， 对对对， 就是要有这个树木的这个木的。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刚刚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清楚哈，湖边就是真的站在湖边，就茶卡盐湖的那个湖，湖边树杈带木字旁的这个枝杈的杈，树杈，湖边和树杈是我们第二轮的关键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没错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蔡依林好久不见了哈，暌违4年呢，终于要发行新专辑了。11月25号晚间呢，她通过了微博曝光了新专辑的名字，她说 Ugly Beauty， 12月26号见。 所以新专辑的名字就叫做 Ugly Beauty。这张专辑呢将继承上一张 Play 的作风，所以来探讨多元化的社会形象。那这张专辑呢12月份的时候将会由索尼音乐来发行了。我觉得蔡依林这几年也真的是玩爽了，比如说做翻糖蛋糕啊，参加各种比赛啊，但是真的有4年，每一年的时候就粉丝都会在下面发各种各样的评论说，卓琳要不要发新专辑，明年了，后年了，再过一段时间了，大家自己的电话应该也已经被打爆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卓琳的这一次也算是有点按捺不住了，准备再次出山来告诉大家谁是这个时代的多元化音乐的领潮者和弄潮儿哈。 12月26号我们即将听到卓琳的新专辑 Ugly Beauty，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是上一张的主打歌曲电话皇后。 你就放心去到吧，甚至纵然见蒸发，独自吃饭我回家，你以为口渴到我吗？ 我要嫁。

欠跳舞了。 欠跳舞？ 为什么会？ 你就不能说想跳舞？为什么叫、你说到欠字，我就只想到一个欠打。 不是，就是我就是你那种渴望，对吧？就是你看你今天放的这种舞曲的风格的音乐特别特别多，然后让我想起了你一开始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一刻，也让我想起了你在那些树杈当中让人不禁回眸的瞬间。 是，那么朋友们是这样评价我的啊，说静瑜真实诚，说给看树杈，只给看树杈。连小乖说静瑜这张我险些只看到了树杈。 对，这个我想问一下，那张树杈里面有人吗？ 有人，有人，大家仔细看一下，是真的可以发现人的哈。 大家放大一下啊，放大一下，注意看一下这张，这个静瑜的脸非常高级。 只要能大家能详细的看到表情，我是很服各位啊， 就已经可以了啊。 今天我们的四个关键词，刚刚有朋友在开车的路上没有太听清楚啊，分别是超酷，超美，树杈，还有湖边，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在开车腾不出手来呢也没有关系，我们每周二跟周三的这个图片跟视频 battle 之后呢都会把关键词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的。 是的， 所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及时的收到推送了。 哎，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哈，是痛仰乐队的点石成金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在明年的1月1号元旦之夜登陆北京工人体育馆。作为象征着痛仰乐队20周年里程碑式的巡演的首站呢，这一次呢，他们准备一回馈一直以来爱戴痛仰的粉色乐迷，所以呢，在演唱会的选曲方面显得格外用心啊。 那么希望呢，将这一次的演唱会哈，让歌迷在其中就好像是在纪录片一样，了解到痛仰的摇滚编年史。所以这一次的点石成金20周年演唱会上，前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朱小龙也将作为特邀乐手来助阵痛仰乐队。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很多好朋友也将参与到这一次的点石成金20周年巡回演唱会当中。 所以你看到了这种盛况之后，有人说摇滚已死，真的死了吗？我觉得摇滚还是活在很多人的青春和热血当中的，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痛仰乐队的这一次2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也算是主题曲了吧，点石成金。 战场，所以不要再讨论那些战争贩子，那些衣冠楚楚到貌有安然的先生，从没有人承担后果，直到真正的罪恶才每天发生，到我们都无法相信这首歌还要传唱多久。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王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66问吧。 010-855-30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来，再把我们的关键词公布一遍哈，超酷、超美、树杈、湖边。当然呢，错过也没有关系，周三的时候大家收到一下我们的推送就可以了。 是啊，当然呢，这四个词呢，大家可以好好去琢磨一下怎么写。我觉得现在对大家的这个语文水平呢，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感。 每天早上听个广播节目哈，你们还对我们提出这么高的要求，真是。不过看到大家的回复，还真的蛮乐趣的啊。古北水镇说：“月月鸟小哥哥，你是在湖边捧了一把1米人吗？” 反正这个已经算对我还比较好了，因为刚才还有人说捧。捧了把盐，说我准备大吃特吃的感觉。 对对对，照完就开吃哈。 我至于捧着一把盐大吃特吃吗？ 怎么也应该是捧着一堆的垃圾食品大吃特吃啊。 对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不对？但虽然我最近是戒了垃圾食品，但是我觉得捧着垃圾食品吃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专利，对不对哈？ 那么各位是怎样拒绝垃圾食品带来的诱惑的呢？安妮优塔跟我们说，拒绝垃圾食品最好的办法啊，就是自己会做饭。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并且形成鄙视链。然后我们自己会做饭的人，我们就瞧不起你们那些订外卖的， 连外卖都不订了。那我觉得这个鄙视链也是，就刚会做点饭就开始鄙视啊，这个代入感实在太强了，有没有啊？ 但刚刚还有一个好朋友跟我们说哈，你们如果有一个特别会做饭的老婆，你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 有道理。 那么大家呢就不会觉得说，哎，垃圾食品很好吃，其实就觉得说家里的饭更好吃一些啊。 对。KCD 呢说，坚持减肥了1年多呢，现在瘦了12斤，从108.9公斤瘦到了103.3公斤，哇，真精准啊！有1年多没有吃垃圾食品了，因为太胖对健康造成了很多的损害，所以差点要了自己的命，所以惜命的我才坚持了下来啊。 那就是要把自己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大部分的时候就可以坚持下来了啊。那么准备微笑的海燕也跟我们说呢，自己平时啊，有的时候老妈会给他们准备一些零食，挑选零食方面也是很讲究的，比如说就尽可能找没有添加剂或者少添加剂的。那有一个呢跟我妈妈很要好的姐姐，从小到大都限制孩子吃零食，甚至把所有的零食都叫做垃圾食品。所以那个小孩在吃过我老妈给过的好吃的时候，有一次出其不意地说，我要吃垃圾食品。所以其实如何帮孩子去界定和培养这个习惯，也确实是一个蛮难的问题。 其实你把它叫做垃圾食品本身呢，其实我觉得就会对一些人还反过来产生了一些反作用，就起到了一些挑逗，让我去试一试的感觉。 对，你觉得不好吃，我怎么特别想去尝一尝，到底好吃还是不好吃呢？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是怎么拒绝垃圾食品带来的诱惑的呢？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老板，给我来碗麻辣烫，不要麻辣，不要汤。 姑娘，您这是来吃碗来了。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1+2等于？ 1+2当然等于3。 不，1+2还可以是一台车。 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

这用月月鸟小哥哥的话说叫欠唱了是吗？ 这叫掐得特别好，特别当特别精准啊， 想唱歌了。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唱歌的 K 歌的 battle 环节，那么就明天呢将会是有小视频的 battle 环节，而今天我们的图片 battle 环节的关键词来再跟大家公布一次。 好了，超酷超美以及树杈和湖边，注意树杈的杈呢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叉烧肉的叉，对吧？ 你为什么要提到叉烧肉？ 因为我忽然想到了，哎呀，我跟你说啊，真的减肥还是挺痛苦的，虽然我这两天已经完全变成清心寡欲的人，但是提到食物确实还是有些不淡定啊。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啊。刚刚说完笑呵呵就说啊，我刚吃完猪柳蛋蛋堡早餐。 猪柳蛋，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还蛮符合这个健康要求的，因为它里面那片不是油炸的吗？ 但猪柳是油炸的呀。所以 啊，蛋不是油炸的，主要是蛋啊， 就挑自己觉得 水波蛋， 就挑自己觉得健康的东西说，是吗？ 是啊。 好了，各位，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上一时段呢，我们说到了痛仰乐队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马上就会在北京，在元旦的时候登陆北京工人体育馆了。 对。 那么同样达到20周年的呢，还有羽泉，10月25号20羽泉巡回演唱会的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了。 是发布会的现场呢，宣布羽泉将在12月25号在北京举办惊喜场的演唱会，并且会邀请呢这个现在他们在身边的一些好友啊到场来助阵。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呢，不仅会为陈羽凡来补过生日，而羽泉的创作手稿也会首度曝光，而且这一次呢，齐秦也会到场亮相啊。 那么羽泉呢也回应了外界关于解散的传闻，因为之前的时候胡海泉去到吐槽大会当中哈，这个羽泉解散的这个话题也是一直在攻击他的一个梗。 是。 那么他们说呢，偶尔分开呢是为了探索更加丰富的音乐舞台，但是羽泉是永远都不会解散的。 终于用实际情况来说明自己不会解散了。你看陈羽凡你看胡海泉一个人去了吐槽大会，遭到多少人围攻啊，是不是？ 下次陪他一起去，那因为估计攻击的点应该会更多一些了。 那倒是啊。 一连几年呢，每次羽泉在12月25号这个特殊的日子都会在北京举办惊喜场的演唱会，今年依然会跟歌迷不见不散。 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用任何代价，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e clawed, we chained our hearts in vain We jumped, never asking why We kissed, I fell under your spell of love No one could deny Don't you ever say I just walked away I will always want you 这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 Wakeable。今天呢，在北京时间的8:47，还是想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怎样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呢？ 是， 我已经忍不住了，我觉得说完这期节目就想奔向垃圾食品店里。 所以你说你干嘛要创造这么一期话题？就是说了半天如何去抵御，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是抵御不住啊。 那么，但是看看今天大家给我支的这些招吧，我觉得都不具备什么实际的效果。 怎么说？ 比如莹跟我们说，我儿子说让我告诉你们，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因为实在太喜欢吃了。所以呢，你们别担心，毕竟钱在我妈手里攥着，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好吃。 阿花说呢，这个兜里不揣钱，想想就是啊，就是想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会发现队里面排着特别特别长的队的时候呢，你果断就走了。也就是说，现实情况逼得你没法吃啊， 不允许你这样吃啊。 对， 当然呢，汉堡跟薯条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是最爱，但确实是不太容易消化的，还是要少吃少吃。这张了张提醒大家的。 对 ，Case 说呢，自己做饭啊，便宜又好吃，快一年没吃过汉堡和炸鸡了。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对不对哈？ 我觉得总之就是综合一下大家的答案，就是说尽量兜里少揣钱，特别是冲进垃圾食品店里面的时候啊。 对。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自己学好做饭，来修炼一下厨艺，然后找到比垃圾食品更好吃的东西，找到好的替代品。 对，最重要的是就是 跟静瑜约会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人民广场，换个地方 会忍不住想要吃炸鸡啊。 是的， 谢谢各位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呢在开车没有听清楚我们今天的突变 battle 关键词也没有关系，稍后呢会发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今天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 超酷超美以及树杈和湖边啊。 对，超酷超美树杈和湖边。好的，明天周三呢将是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日了，同样期待着各位来给我们打分，来站哪一队。 哎，我们去最后呢来看一下天气啊。昨天夜间的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是逐步改善了，今天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虽然呢有冷空气过境，但是整体的气温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晚间气温还是 比较低的、啊、早晚有寒意，所以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嗯，那么本周中期呢还将会有冷空气活动，气温会有波动，所以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是送给我自己的，这是来自刘惜君的那时候的我。就当时讲了很多那时候的我怎样怎样，我只想说那时候的我还年轻就怎么吃都不胖， 我还以为那时候不吃垃圾食品 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得控制一下自己垃圾食品还是少吃了，各位 好颓丧的感觉啊。稍后请各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见了各位， 我是静瑜， 我是郭邦， 明儿见了，拜拜， 明儿见。 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望路，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何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望 每当夜晚来的时候，寂寞又围绕着我。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我是 Tanya 蔡健雅，11月26到28号独家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听听我的全新作品《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跟未知对谈。我曾爱过